在太阳节之际，乌干达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向大学师生员工发去的历史性书信《主体革命的新时代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单行本。